起了你的模样，你曾说樱花漂亮，让我陪着你观赏。季节花儿开放，到处飘散着芬芳，我站在樱花树旁，想起了你的模样，你曾说樱花漂亮，让我陪着你观赏。说